明访美后紧接访日，最新贴文还抛出与安倍晋三任内的经济产业大臣合照，再再想凸显自己国际高度，争取国民党2024总统提名。但他人都还没回国，蓝营内部就出现评论： 既然你是高度共识，态势明显，就早日完成征召侯友宜市长，因为毕竟国民党是泱泱大党，我们很难想象，无法理解。有一天有可能国民党在2024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并非国民党籍的吗？ 蓝委直言郭台铭不是自家人，会这样说就是因为蓝营秘书长黄建庭13号上午才表示党内态势明显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但下午又紧急改口郭台铭也是人选。而3月底朱立伦也曾说郭台铭是重要一份子，但现在党内声音难以整合，是否弃郭不顾更被解读郭台铭根本被国民党先人跳， 甚至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包括郭台铭等，所以他就早上说，晚了下午就改口，真的是朝三暮四。 现在目前党内的这个候选人可以说侯友宜是呼之欲出啊，那么接下来才去整合包含郭台铭还有这个民众党。 我们还没有公布总统候选人，当然各方都可以表示意见，我们不能说提名了假已就被先人挑。 国民党内挺侯挺郭各成一派，还没正式征召，杂音四起，先吵成一团。三选陈选中军 S 小组台北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王楚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好，大家说这个月亮只有初一十五不一样，那国民党呢怎么上午下午马上就不一样了？国民党的党秘书长呢黄建庭哦，昨天上午才说啊，党内态势明显就是侯友宜了啦。好，大家心里想说哇啊，郭台铭又被耍了吗？被先人跳了吗？结果下午呢黄建庭就赶快澄清说啊，郭台铭没有出局啦，但是黄建庭也算是郭系的哦，没有猪的收益他会这样讲吗？还是到底是不是猪还在隔空谈条件吗？那黄建庭为什么会这样讲呢？郭台铭在日本呢连续两天 po 文，今天又再 po 了脸书，好，见了安倍时代的经济大臣，而且展现了经济外交能力，里面讲说政治跟经济是分不开的，意思就是说呢还是把自己跟政治人拉在一起的感觉啦。但这一番话呢也直逼还在 GPT 的侯友宜哦。现在蓝营支持者呢在骂朱立伦玩游戏，但你仔细想哦，侯友宜不是也在等吗？好，等着坐享大位，还要人家帮他铺好红地毯。新北党团呢也你说要把总咨询提前到四月，侯友宜还说尊重规定啊，如果没有你讲，议员干嘛助攻呢？好，那国民党谁要来整合郭台铭呢？侯友宜这边说尊重党的决定，但现在呢又有媒体说啊，这个是侯友宜自己要负责去整合郭台铭跟救救自己的民调啊。那说来说去嘛，侯友宜就是不想被骂落跑，所以自己不敢出来嘛。那赖清德呢这边已经在说民主团结不接受一中了，但是侯友宜还在讲拼好日子。赖清德说台湾要加入新的世界产业链，国民党还在为整合伤脑筋，现在就连国际媒体呢都关注台湾大选，包括 NHK 呢报道赖清德是对中强硬派，那侯友宜呢被放到哪一派呢？被放到亲中派。就像赖清德党主席所说的，2024呢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哦。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中国海事局呢，今天清晨又开始在渤海北部呢发布9个小时的禁航令进行军演。美国参议员就警告说，如果中国敢要对台湾动武的话，将会封锁中国，甚至不惜用上核导弹。国际声援台湾，中国紧急要帮国民党戴红帽。你看到哦，最新抛出来的五统大内宣影片，居然看到谁？马英九祭祖鞠躬的画面被剪进去了，中国爱面子哦，现在甚至还制裁谁呢？访台的美国众院外委会的主席麦考尔，禁止他入境中国。结果人家好啦，他也觉得这是一个荣誉勋章，怎么跟台湾想的一模一样呢？现在中国军演超过42个国家挺台。好，当然呢大家现在都对中国很不满，当然这个事件呢也让大家看到谁才具备总统格局。今天我们的节目上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主持人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听众好。 国民党昨天大家都很纳闷说，国民党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哪里出了问题吗？怎么上午才说党内态势很明显就是侯友宜了，下午就出来澄清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郭台铭没有出局，那黄建庭可以算是郭朱之间的桥梁。请问一下小芳姐哦，这个算是话中有话吗？ 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的画风好乱哦。最近有一部电影啊，叫做那个《捍卫任务》啊，那你在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到它的前一到三集哦。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啊，内部相杀非常厉害啊。黄建庭讲话啊，如果你真的相信黄建庭讲话的话，那你就傻了。我真的不知道国民党你们现在到底在乱什么东西。黄建庭啊，他讲话被事后更正，这其实不是第一次哦。他昨天的更正不是第一次，之前他讲这个朱立伦的事情啊，不放进民调的事情，然后之前也讲过郭台铭的事情啊，这个可能代表他自己，也全部都被国民党否认。那现在是怎样？国民党的秘书长也不代表国民党吗？国民党的秘书长也是他的个人意见吗？国民党到底在乱什么啦？有一部戏齁叫摇摆狗齁。那这个我现在看到了这国民党这边摇来摆去。今天最妙的这个就看到四年前郭台铭怎么说的啊，他说他前一阵子刚出来的时候道歉的时候，他说四年前他因为他年少轻狂啊，如果这一次再被骗的话，他不就年少无知了吗？ 我就年老变脸了，我跟你说。 那他现在人还在这个日本， 对， 还在。我们刚刚听到举金讲了，他还跟安倍的前经济大臣呢、他还在做垂死的挣扎，还希望国民党这个能够提名他。可是黄建庭昨天呢改口之后，他出来说啊，没有没有，他还在我们的这个初选规则里面，只是第一阶段，现在或许啊，侯友宜是党内最强，但这个郭台铭马上就会进入到第二阶段了。诶，那不是啊，我虽然是不是国民党的人，但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国民党不是告诉我们吗，你们现在要大家进行内参，内参就是要进行所谓的内参民调，大家要比来比去啊，比来比去你干嘛还翻一二三阶段、这整个都是一个矛盾。那所以我觉得从郭台铭一直到侯友宜现在呈现出来国民党的画风啊，真的是不知道让人家怎么相信这个党。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郭台铭的部分，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侯友宜的部分呢、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应该要带领的，你至少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要仰望，看到政治人物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希望，要带领国家到哪一个方向嘛？哎，侯友宜不是一丢卡，他这个暧昧的不得了，我好想好想选总统，可是呢，我怕被骂。所以呢，我不能够自己说的我要出来选总统，我只能够累参选。那这样好了，我身边两个副市长，你去帮我攘国民党里面的，去攘那些立委啊，攘谢依凤啊，攘那个曾明忠啊，你们要偷偷的在立法院里面帮我召开记者会哦。然后像吴怡婷呢，大家都支持我侯友宜， 连黄建庭都在帮他攘，说啊，他已经算是累表态了， 对啊， 连黄建庭都要帮你攘 就大家这样攘以后啊，我不得已。我好可怜，我虽然过去是个警察，是个汉子，但我现在就像大姑娘上花轿一样，我也准备上我的花轿。所以你要看到一个政治人物，未来台湾面对，你看到现在台湾面对的国际上面的风险有多大，面对中国对台湾的挑战有多大。如果一个政治人物大行代际都要这样揪起来，大行代际，哎呀，就你帮我先铺个路，你帮我先去浪一下啊，铺好了台阶以后我再坐上去。这样子的这人物有较小吗？这个较小好吗？那个能够让一般的民众相信吗？这也难怪国民党你们的这个支持度会越来越烂啊。 好，所以大家也觉得很纳闷哦，国民党现在呢到底在玩什么样的花招哦？请教一下宜川哥，昨天上午呢说啊，这个态势很明显就是侯友宜啊，各家的这个媒体啊就已经下标说哦就是侯友宜了。就黄建庭呢下午发现逮鸡抓雕啊，赶快来改口。你看中时写什么呢？团结才不到一天欸，国民党中常会朱侯两个人才抱抱，这样不到一天欸，结果国民党又见朱队友，因为他也很生气嘛啊，本来就说是侯友宜，结果呢郭台铭又出来了，他就说黄建庭大动作为郭保留征召的可能性，动机和目的实在不得不令人好奇。所以昨天这样突然改口，是话中有话吗？还是隔空放话吗？ 其实看国民党的总统提名，我想的是三立的八点档一家团圆，最近要完结篇，下一波推出复仇大剧《天道感官》。你若减看一集，减看一集，你都唔知道演甲对。昨下仔所有的媒体，连阿报中国时报总写讲啊，定于一尊啊，就是侯友宜啊，这个黄建庭的走去，这个刘胜良办的一个叫中华民国什么军工教警校的江启程，因丈人爸办的活动。因为规定啊，拢挺国民党诶，啊，这个黄建庭就想讲，啊，我著做国民党秘书长，我大家讲啊， 就确定是侯友宜啊啦！我讲了，贵拢两公个，等送啦，你就对啦，我面都要拼啦。 因为这场其实比较挺侯友宜， 我规场拢是啦，规场拢是，我大家讲安尼。确定啊，确定啊！哦，爱新闻快报了，开始跑马灯，开始撞啊啦！哇，黄建宁讲确定了，确定了。结果诶，到下晡，佮空地讲要开记者会，佮出来讲哦，啊没有啦，其实哈、哦、还有郭台铭啦。我们国民党哈、哦、有分为三个阶段、哦、啊，第一阶段，第二那个，讲讲了，大家刚刚讲诶，安、欸、娜、啊，郭台铭去美国提早四天回来，清明节扫墓，无去扫墓。就开记者会讲我要选总统，诶、欸、平阳拼回来了，即摆讲诶，我请大家甲我支持全民征召，哦，啊了后佫走去日本，去日本的第二天，国民党就甲演即出来，啊，到底是啥物人去用征召的，即摆拢搞不清楚。啊，像这个政论节目，大家咧评论啊，像咱今仔张委员啊、林涛啦，啊，迄、那个叫做叶元之，伊就讲我甲恁讲三阶段，其实伊讲三阶段论哦，拢讲了无好。我今天做国民党的那个委发言人，甲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三阶段论。大家听了就好啦，会使国民党甲叫我去帮你倒讲，连讲都袂晓讲，一句讲都袂晓话。伊这逻辑是安尼啦，就是讲哦，国民党第一阶段哦，足侪人的嘛，什么张亚中啦、赵少康啦，阿伟讲韩国瑜啦，阿伟讲朱立伦啦，阿伟讲这个侯友宜，因就去做一个唔知啥物啥物调查就对啦，做啥物质化分析啊，啊无民调无啥物，啊就去慢慢慢慢慢讲，答案就是侯友宜哦，啊即摆侯友宜就出现啦吼，即摆就咧拍棒球吼。 哎、欸，可是这个民调都没有张开，你看你把张啊张亚中跟赵少康画虚线哦，你知道他们会生气哦。如果你第一阶段说是侯友宜的话，他们里面其他人都被惹毛了呢。 对，尤其韩粉嘛，韩粉4月22号要出来啊嘛吼，啊即摆人讲规群。刚召唤的怕点东，刚归军召唤出来了，就讲没有没有你们的事，你们可以退下了。哦，阿基曼来，侯友宜起来，你要讲啊没有啊？现在哦，三月底已经完成比赛，就是侯友宜出现了晋级啊啊晋级这个阶段四月份的是叫郭台铭，所以郭台铭可能看了这张图讲，安尼算对我有尊重、哦，您国民党是拼了，我是种子球员，你来我来再来跟你们拼嘛。所以郭台铭即摆好欢欢喜喜，美国、日本去，啊，着去拜会即个日本的一挂财经人士，啊，讲讲啊，你要讲，诶、欸，啊，即摆今天今两场三四月啊，正了，哎、欸、呀，后边够一个柯文哲，啊，着叫啥菲律大联盟嘛，即个话拢是国民党讲过了哈、嗯，先整合党内，再整合泛蓝，再整合菲律，伊着即个三阶段论，即对头到尾，各位，即件代志。当时应该决定，这张图当时应该决定，这张图应该是今年的一二月的决定啊。无人知啊，国民党也无人看过，国民党嘛唔知道有这个逻辑啊。国民党所有的人拢是张下波，听黄建廷讲了，才知影有三阶段论，佮早拢唔知道哦。佮啥物量化分析、质化分析，因为只做民调没有温度、没有感情，所以要加质化分析，弄耐打度。一块有啊无？我讲啊，对国民党来讲啊，这代志实在是真凶。因为对民进党来讲，赖清德已经宣布要选总统，伊用民主做前提，讲到和平，讲到要团结，讲到要民主的治理、经济各方面拢讲啊。题目出了即摆来话，国民党要出招嘛？国民党现在还在处理这一些有诶无诶？我跟你讲哦，现在最麻烦的就是郭台铭啦。你即摆把郭台铭扔出来啊？郭台铭即摆哦，肯。欢喜到哦，四界去用用用的料，你即马甲讲啊，没有误会一场哦，其实也没有要提名你啊，不然这样，我哦聘请啊、哦，我是朱立伦啊，我聘请这个郭董哦，你来当哦侯友宜的经济总顾问哦，因为哦你美国、日本你拢熟啊吼、哦，你来做侯友宜的经济总顾问，郭台铭是避免，我讲郭台铭呐、啊，把输叫找你冰岛的，你是你接我来博呢？啊！大家规则讲个就是咱来拼，所以为什么郭台铭佮有讲到民调呢？郭台铭有讲到民调呢，讲做民调是叫啥唯一支持。郭台铭插政治无亲，伊佮怎样做民调，还讲一句叫做唯一支持呢？唯一支持的讲，你除了支持郭台铭，还有支持侯友宜，你每当公务，你该讲我支持郭台铭，唯一支持。所以郭台铭还在期待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民调。那请问这个什么时候做？所以黄建廷。万阿公已经是侯友宜啊，万阿哥讲还没啦，还有郭台铭，安尼落来了，会不会惹毛了郭台铭，让这个老虎军团、笼子里头的老虎全部放出来了？ 刮袂回去，这规军都直接走去对，直接走去搞柯文哲甲这会。朱立伦，你会得不偿失 哦，嘿，马西五扣零哦，因为网友呢现在就帮郭台铭叫屈说，大哥你怎么又被骗了啦？啊，大哥你四年前，反正你都等四年了，你不介意再等四年吧？我当然介意再等四年啊。好，请教一下委员哦，到底要选谁呢？黄建廷最后说啊，反正啊就是侯郭要选，还在什么卡？没有卡、啊，看起来就是侯郭要选哪一个最强。但是党内有没有民调呢？现在传出党内的确有一份呐喊的民调哦，韩国瑜呢是在第一名，哎，第二名才是侯友宜，哎。那如果以你们这样的机制来讲话，那怎么会是侯友宜出来嘞？ 我觉得啊，这个党内的民调，特定人士放消息啊，老实讲，我有问过党中央，党中央绝对有做民调、但真的知道民调人少之又少，包含什么？文传会主委可能都不知道。那我先讲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啊？的确是， 所以可能只有朱立伦知道，江俊廷知道。 我现在甚至我都连他们提名的小组人是不是都清楚这个事情 都不知道， 我都不太理解，好，不太理解。但我觉得现在的原因在于说，的确国民党我们自己放出来很多所谓的人选，那导致说现在韩国瑜看起来也有机会，侯友宜也有机会，然后郭台铭也有机会。那民众当然会分裂嘛。那假设刚刚民调真的是属实的话，韩国瑜正第一名的话，那请问我们要征召韩国瑜吗？那韩国瑜本人有意愿要选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是需要协调，而是需要一个步骤的哦。那讲到步骤，就回到我们这个刚刚这个我们一川兄讲的这个三阶段论哈。我要讲哈，我要帮黄建廷讲句话。他昨天在那个军工叫一警校大会讲话的时候，他的原文有把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讲出来。第一阶段就是说党内共识是侯友宜，侯友宜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马。然后在第二阶段，我们要整合 说党内共识谁决定的？ 哎、欸，我这也是我的疑惑哈。讲到这个东西哈，党内譬如说刚刚一样，党内现在说侯友宜之外，当朱立伦有请黄振廷说不放进去，我们就把主席先搁置在旁边哈。还有我们副秘书长讲韩国瑜，那还有之前表态的赵少康以及张亚中。那请问这样黄建廷讲出来之后，我们先不讨论郭台铭的事情哦。请问韩国瑜支持者会不会生气？请问赵少康或者是张亚洲支持者会不会生气？因为我相信张亚洲老师很多支持者一定会觉得很不公平，因为他们当初就说要有公开的一个初选机制、所以黄建廷说这样讲出来之后，内部基本上就会有一些反弹了。那这讲出来之后，虽然他有讲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回到第二阶段部分，但是因为我们迟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征召的机制跟时间，还有我们没有定于一尊，所以现在就被见缝插针啊，媒体就把那个标题 quote 在你第一阶段的其中某一句话，就说侯友宜的国民党已经这个决定之后，这侯友宜这个强势候选人会出现，哇，这个真的炸锅。这炸锅出来之后，老实讲，郭台铭的昨天支持者每个人都觉得说，早上的时候啦，就觉得说你国民党在玩我吗？就是说郭台铭，我都已经宣布要参加我们的初选机制了，那这个时候你有内定侯友宜，那假设好，最后实际上客观的民调真的是侯友宜第一名好了，党中央也征召侯友宜出来之后，郭台铭支持者会觉得你这民调可信吗？你会不会是自就内定好了嘛？那这都是你们都求证人证都你们自己玩就好嘛，所以就会有这样的质疑在。那老实讲，我觉得黄建廷秘书他讲话的这个内容是清楚，被断章取义也是被刻意操作。但问题是我们要去检讨一件事，为什么会被这样断章取义啊？原因就在于就是说我们就是迟迟整合不出一个人啊，那时间也没说清楚嘛。包含一二阶段是第三阶段这个论点，我也是昨天下午才知道。 那我必须说到昨天下午才知道有三阶段论点， 所以我会说好， 你好神秘哦。 所以党内共识是谁？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国民党是个滚动式调整政党，我们 滚动式调整，浮动油价一样。 我的意思是说哈，所以虽然这个阶段看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就会制造党内的争议，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第三阶段我觉得更荒谬。第一阶段侯友宜出来之后，第二阶段郭台铭，好，郭台铭过去的政治倾向跟国民党走得近，也曾经是国民党党员，我接受你们去做个泛蓝的协调。心情上可以接受，但我觉得有点不公平了，因为侯友宜为什么侯友宜不是中职球员，郭台铭是嘛？好，没关系，我也接受。就好不容易争取一个出来，不管侯友宜、郭台铭出现之后啊，原来大魔王是柯文哲啊，因为民众党比国民党还重要，我们跟民众党 PK。那请问这个大魔王有决定说他？ 对，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份的民调、柯文哲大概是的确是有带两成左右，可是侯友宜也好，郭台铭也好，都赢 没有关系。柯文哲就在等这一刻，就在等你们分裂。 所以难怪我们要讲 郭台铭遇到了诈骗集团。 难怪我们讲菲律宾大联盟 嘛。你们为什么会乱成这样？ 没有，所以我必须说哈，这三阶段，我觉得不管是 非国民党无党籍的郭台铭，包含是非绿的所谓柯文哲，国民党要不要整合，当然是有这个主观期望，希望去整合齁。但整合的过程绝对不是这个三阶段，因为这样子让柯文哲变成一个直接晋级总决赛的一个球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而再加上就是，请问这第三阶段把柯文哲摆在那边，柯文哲愿意吗？柯文哲之前已经表达过说，谁跟你搞什么非绿大联盟，你们自己去玩就好。他拍拍屁股，人就去美国去搞他的直播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说法，对于党内来说，当然会有一些这种觉得不公平或是有争议的效应哦。那这样再回到最后，还是要讲哈，我觉得黄建廷秘书长他当然他讲的话，他原意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搞出这么多阶段之后，反而让其他阵营去见缝插针，就挑拨我们党内不同候选人的这个 矛盾。没有见缝插针，连你自己都说你是昨天下午才知道有三阶段。 我知道我支持啊，我支持接受他的逻辑啊，但是我觉得不妥吧？对啊。 好，所以请教一下任俊哥，你看哦，如果他说只有三阶段的话，连他都是下午才知道，我也很纳闷说，好啦，那党内共识就是侯友宜，这党内共识该不会是朱立伦自己的主观意识吧？如果郭台铭，你看日本连续两天 po 文，他说他要当台湾 CEO 的桥梁，今天又再 po 文了，说政治跟经济是密不可分的，甚至还见了安倍时代的前经济大臣，他特别强调政治跟经济密不可分。如果昨天黄建廷讲了这段话的话，那代表他之前访美跟朱立伦就是没有谈好嘛，又被杀去访日，那不是真的是被整笑诶吗？ 刚委员说啊，这个他也不解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放话，但我真的要说的是，我更不解的是为什么放话的都是国民党的高层。嗯，这整件事情乱到最后就会发现到出来讲的都是这些人嘛。诶，黄建廷什么身份？他不是只有党秘书长而已，诶，他是郭台铭最信任的人啊， 而且他是郭朱之间的桥梁哦。 当然啊，那怎么会？如果您刚刚讲的那个逻辑说啊，郭台铭今天去啊，又是为了为国民党打拼，而且这个如果是之前就已经大家都讲好了，所以郭台铭呢出国，国民党顺势呢这时候侯友宜出来表态，那你黄建廷为什么要出来更正，讲说没有，你们初选就是在郭侯之间。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发现到，原来初选的这件事，我们通常都以为说啊，初选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开始进入到决赛？ 是， 不好意思，现在叫做初选 Part One， 要 Part 几啊？ 对啊，有 Part 初选第一阶段啊，啊，还有初选 Part Two 嘛。我讲更白一点啊，其实黄建廷的那个说法就是说什么，你知道？郭台铭，你不要痴心妄想，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嘛。 啊，这个也要问朱立伦要不要给个答案啊，他这么多的时间就是没给个答案嘛。 所以嘛，我说如果今天这些东西是前面大家都有瞧好了，只是说顺势，你知道我曾经真的有一度怀疑说，是不是大家真的这么的巧，说郭台铭出国，然后呢国党内就出现了一个大团结，因为所有的放话都是从郭台铭出国的之后就开始出现啦、啊。你真的以为真的有怀疑想说，诶、欸、是不是国民党真的已经瞧好了。 访美那个期间，访日这个期间。 对，诶、欸、都是刚刚好啊，新闻点都出现在这，一直到黄建廷出来讲说，诶、欸、我们初选还是在这两个人全中，我就知道，哎呀不好意思，我真的想太多了。国民党没有这么有心，因为如果真有心的话就不会搞这么多的事情出来嘛。 所以其实还是没瞧好嘛，对不对？他还是分裂的状态嘛。 我先问嘛，对郭台铭来讲，郭台铭认为代表国民党出现的事情，我先不管他是不是党员啦、啊、因为我老讲，因为郭台铭你鞠躬道歉是你的事情啦、啊、能不能接受，诶、欸、你躲开我为什么要叫羞，我会听到有些国民党朋友是这样说法，说诶、欸、你道歉是为你自己道歉哦，是为了你当时的言行道歉，接不接受是我的事情。所以我就讲嘛，现在国民党内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认为郭台铭你根本不是我国民党的党员嘛，你就算要进来，你那个叫做会外赛啦，我的会内赛我要先决定嘛。可是我们就讲，你今天站在郭台铭的这个想法，你当然我不知道肚子里的蛔虫，搞不好他有大爱啊，现在在日本都是为国民党在努力，我不知道啦、啊、就是有没有他都无所谓这样子啊。但是你光想就是说，对郭台铭来讲，代表国民党出现的事情是在初选 Part One，还是初选 Part Two， 还是 Final 的时候最后决定的那个人选？我认为当然是最后决定的人选啦、啊。结果如果按照那个三阶论，哇，就要假麻烦啊，你知道不？前面已经有个量化跟质化就算了，现在还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那样啊，你是要讲比对归盖啦？就你讲的目光雄伟，对郭台铭来讲，哦，即使我现在在第二阶段，你今天告诉我说好，再怎么样，国民党愿意哦，不要过节的柯文哲敲卡第二弹，啊，是安那柯文哲比没卡大哟。啊，我哪真正要跟柯文哲去比，我都参加柯文哲的话，伊冇门票嘛。 我就柯配就好了，我干嘛加入你国民党那么麻烦、 啊？对嘛，阿郎冇门票嘛，我何必跟你这样比啊？就是你再这么想，都会觉得那个逻辑就很奇怪，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今天把这个游戏规则放的是什么？你知道，他就以自己为老大啦，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就好。甚至有人讲说，哎、欸，这一段时间搞这么多事，就是为了让郭台铭心服口服。 你光听到这边，你就会觉得说，郭台铭要是能心服口服，我真的只能讲，他真的成长很多，你知道吗？ 一年前翻脸，四年后不翻脸。 对对对，你看，因为现在已经有人就讲，哦，你郭台铭，你刚举躬道歉哦，而且你已经有公开讲过说，不管国民党最后谁出去，你都会支持哦。如果你今天再有意见，哦，你郭台铭说话不算话，你看你郭台铭 Part 2又来了，你又年轻了一次，这个很麻烦啦，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今天你要怎么做游戏规则？我讲真的，对于党内来讲，你要能够说服党内，但是你现在把游戏规则扩张到党外人士，然后叫别人也要跟你一起接受，不要讲说郭台铭嘛，哈，你说对柯文哲来讲，哎，政党跟政党之间的合作是有这么轻率到说没关系，我等你国民党慢慢瞧完之后啊，如果瞧完之后再来跟我合作，你知道从这个面看过去说，哎，你看我是尊重你，我是把你放到后面，所以你不用一开始厮杀。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郭台铭，你没有被受到尊重啊！ 你也熊色开，你摆在后边。 对啊，因为国民党内就已经认为只有侯友宜是自己人，而且就是要出侯友宜啊。嗯、那你今天在讲说你要唯一支持这个郭台铭，马上第二天 Part 2来，不好意思，我们要做质化研究，我们要探求每一个人内心的小宇宙，我们要甚至来看看谁比较耐打。对郭台铭来讲，他一定觉得，哎、欸，我超耐打的，我不止耐打，我很nice，你知道吗？结果到今天为止，看起来国民党内部没有人把他当自己人， 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哦。 对，没有，我真的觉得，我替他觉得难过啊。就郭台铭心心念念，你看，为了哎、欸、一个大老板、大企业，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当年如果大家还知道的时候，他们要去买夏普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嗯、郭台铭在商场上是怎么对付日本 没错 企业的？我跟你讲，对付日本，他怎么去对付日本企业？谈了多久之后，终于把那个谈下来？郭台铭有说：“哎、欸，我是年轻气盛，不好意思，我是懵懂的人吗？没有吗、嗯？为了想要进入到国民党的体制里面，郭台铭做到这个程度，没想到黄建庭可能真的是郭台铭最信任的人啊，因为他不忍心看到郭台铭这样一直在想着说我要进入国民党，所以他故意放出来 了断你的梦。 对，没错，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昭告全世界说，哎，怕拍 谁？只有这条心， 卖过喜欢。那这样子弄下来，我只问大家啊，如果今天各位都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人，你真的对于国民党要协调跟处理的能力，你是有信心的吗？嗯嗯， 好，所以你看国民党立委郑丽文今天就说什么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有可能是非国民党籍的吗？哇，郭台铭啪啪被打了两巴掌。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昨天呢，在黄建庭说了之后说郭台铭也没有出局哦。哦，大家现在不撒撒到底会是谁呢？结果今天呢，你看哦，乡立委郑立文就跳出来说，国民党参选人总统参选人有可能是非国民党籍的吗？哇，立刻就打脸郭台铭了。但是你看郭台铭他还在日本呢，他心情会怎么样呢？请教一下冠廷，他已经强调了政治跟经济密不可分，他已经直接讲说他要选到底的意思咯。 有人讲过成功的领导者就是知错改错，但是绝对不能认错。嗯，郭台铭看现在的态势还是努力在争取大家的支持。 对。 他觉得不能承认被戏弄了嘛。 对。 为什么会这样讲？时间点太怪了。你看到国民党跳出来黄建庭讲态势明朗，就是侯友宜什么时候？就是郭台铭抵达日本的时候嘛。我跟大家讲，其实黄建庭啊，在昨天的下午啊，那个态度180度转变啊，他从上午讲说党内的态势明朗，就是侯友宜。嗯，后来哎、欸，大家认为说哎、欸，国民党感觉就是确定要征召侯友宜了嘛？发现哎、欸，不对啊，郭台铭怎么办？韩国瑜怎么办？卢秀燕怎么办？其他人怎么办？赶快改口。可是我跟大家讲，他讲话有猫腻啊。 怎么说？ 他下午的讲法是说第二阶段要整合泛蓝嘛，对不对？對，回头回到国民党4月5号是怎么讲的、嗯、我带大家重新回忆。4月5号是郭台铭回到桃园机场， 对， 在饭店开记者会宣布请大家电话民调唯一支持郭台铭。国民党的回应是什么？国民党官方回应哦，郭台铭是蓝军重要的一份子、嗯、听好，是蓝军不是泛蓝。所以当时郭台铭回来开完记者会之后，外界的解读，甚至国民党内所有人认为郭台铭 是蓝军吗？ 蓝军啦、啊、蓝军就是国民党的一份子啦、啊 uh-huh. 结果这个黄建庭的态度转变，讲说党内最强是侯友宜，已经定于一尊，结果发现炸锅之后，下午把郭台铭从蓝军变成泛蓝。观众朋友，你们听懂这差在哪了吗？ 在郭台铭宣布的当下，郭台铭认为我就是国民党一份子的，什么时候回去时间早晚问题，怎么回去不是重点。但是为什么这180度转变？所以我这两天在我的脸书我有一个质疑，我们过去所有的评论员，不是我昨天听讲，所有外界评论认为说朱立伦好像没有这么属意挺侯友宜，征召侯友宜，所以才会有传出说找郭台铭来卡侯嘛，甚至有卢秀燕卡侯嘛，甚至朱立伦自己卡侯嘛，这就是外界的评论员各方的分析嘛。 但我有听到一个说法哦，说是两边条件都还没有谈好哦，所以才会这样子，一下子他是蓝军，一下子他是泛蓝，是不是有这可能？ 我先讲，那侯友宜是不是跟朱立伦谈好什么嘛？我这是合理推断。为什么朱立伦会从本来没有这么支持侯友宜的状态，突然黄建廷对外宣布党内已经定于一尊，就是侯友宜，这第一件事。第二事情，朱立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讲三月份的时候已经完成整合，不对啊！如果三月已经完成整合，怎么还会有郭台铭跳出来跟大家讲四月还要选？第二个，台中市议员李宗等等跳出来讲说卢秀燕一定选总统，什么时候的事？一个礼拜前欸，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前欸，台中的市议员还在讲卢秀燕一定选欸，侯友宜已经出局欸。再来第三个，韩国瑜，韩粉们， 四月多还有两场活动， 四月22冈山大造势，主要诉求是什么？要把韩国瑜放进党内民调。第二个，四月17号罗明才的康乃馨的那个感恩之感恩活动，韩粉想什么？韩国瑜会亲自出席，请在当天献上温暖的祝福，让我们国人都知道我们唯一支持韩国瑜选总统。如果我刚才讲的韩国瑜，我刚才讲的卢秀燕，我刚才讲的朱立伦，我们现在看到还在努力打经济牌的郭台铭，这四个人至少我看起来就没有整合好嘛？为什么朱立伦可以跳出来说已完成整合？所以现在众说纷纭了。我现在讲第一种 scenario， 第一种情境就是侯友宜真的就是黄建廷讲的国民党就是要征召他，那我认为犯了两个大忌。第一个大忌是朱立伦，你把刚刚讲的这些人全部征召， 惹毛了， 然后你在这一个转变的过程，到底侯友宜跟你交换了什么？副手人选、行政院长，未来怎么搭？可是这我质疑以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第二点，那侯友宜如果你真的三月就跟朱立伦谈好，你过去一个月来你对社会大众，你对民意，你对议会，你是征召吗？所有人问你，你都讲哦，没有，我先新北市政为重，我没有做任何的接触。然后侯友宜从头到尾不回应大家，他到底有没有跟朱立伦谈好？为什么？这是诚信问题啊！如果侯友宜真的三月就跟朱立伦谈好，民意代表议会有资格知道，人民有资格知道啊！你今天就要跟大家讲，对我们谈好了，我就是国民党会征召我，那你正面对决嘛？我议会我在市政上面我怎么面对嘛？这个是侯友宜他有必要跟人民讲的事情。再来才是第二层次啊，郭台铭现在我觉得哦，这一场戏不知道怎么收啊。郭台铭看到今天哦，在国外还在大打经济牌，经济牌为什么要打经济牌？要打国际牌。郭台铭还是想展现他的能力，跟谁不一样？跟侯友宜不一样。证明说，侯友宜你是两岸论述，现在跟着马英九或者是九二共识讲不清楚，我郭台铭是要成为调停美中之间的巨人欸。他的格局他很高欸，做不做得到不知道，但郭台铭讲出来，我跟你讲，郭台铭至少在商场上是成功的，所以他讲真话大家会做得到吗？可是不敢笑他， 先吐侯友宜再说 啦。对，先吐，就是我今天可以做到这样，那你呢？所以我认为从今天的态势啊，郭台铭他的全力以赴的态势没有改变，然后郭台铭就算是我讲的知错改错，但绝对不认错，他还是会把他拼到底。然后说真的，国民党现在感觉后面也愿意给郭台铭第二阶段来整合嘛，可是最后的整合结果如果最后的民调是不透明的，然后加入一堆朱立伦跟侯友宜的暗盘交易的话，我认为国民党内的腥风血雨现在才开始。 好，所以会不会是侯友宜民调最高的那一天就是提名公布的那一天？那会有这一天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国民党里面有没有做民调？当然有做民调，而且一直有在做民调，但是连委员都说了，真的很少很少很少人看过，连他都没有看过。那这份民调到底纳入谁呢？请教易川哥哦。今天呢，联合新闻网就报道说，有一份民调 有纳入韩国瑜，哎，韩国瑜还排在第一，哎，连侯友宜都排在第二哦，郭台铭排在第三。然后他又说了，里面还有一份民调有放进朱立伦，哎，二月中的时候就做了手机民调，还有一份民调呢，连郭侯配都已经做了，哇！所以那么多份民调，到底要选谁啊？ 国民党做好起来吼，一直在做民调， 金像出的， 啊，民调做谁会看过民调？民调公司的人会看过民调，好，智库的执行长会看过民调，秘书长会看过民调，主席会看过民调啊，一旦看到这几个嘛齁，那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在做民调？跟各位讲，民调里头谁是候选人，就决定了民调的结果。我用这个图给各位看，如果侯友宜做民调，结果旁边呢围绕着有朱立伦，有韩国瑜，有这一个赵少康，有张亚中，有卢秀燕，这个叫五马分尸，就会把侯友宜的民调每一个人拉个 2%、3%、1%，侯友宜就继续往下。那如果继续往下拉到郭台铭那边去，就郭台铭是不会动的，就这些人跟郭台铭之间是没有互相移转的情况之下呢，侯友宜的民调就会一直掉一直掉。那郭台铭的民调呢，最多就没有升。可是呢，最后有可能会搅在一起，就侯友宜的民调一直往下，跟郭台铭搅在一起的那一天，可能就是决胜负的那一天。所以我再重复一遍，这些人到底谁被放进了民调，会影响侯友宜的数字。 嗯， 如果这里头张亚中进去拿了1%，赵少康拿了2%，这两个人就拿了侯友宜3%了。在民调里头就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国民党现在因为没办法，他也不知道要哪几个人做民调，因为他从来都不讲，朱立伦也不讲，国民党所谓的党中央也没有人讲说谁是民调的候选人。 所以之前朱立伦说要移除障碍，是要移除影响侯友宜民调的这一些障碍吗？ 或者加入障碍？就是说，现在来韩国的加进来，侯友宜的降下去，啊，韩国的就进来。啊，韩国的若无效，韩国的未叫到侯友宜，啊，韩国的另面另面。所以江俊廷讲的没有错，江俊廷讲说要把韩国瑜放进来，可是放进来有没有拉到侯友宜，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进来加减都有机会，1%、2%、3%，一直都有机会对嘛，齁。所以这一些民调的这一个结果又跟民调怎么做有关嘛，为了传统的民调，为了这手机耶，为了网络民调，为了这背点金耶，为了炸的握的虾喝的倒拢尾喝的，在网络上骗大家的这个投票了拢有好。可是呢，这些人的票如果有一些灌给了，就最后要这现在第二阶段嘛，国民党基本上第二阶段，如果侯郭要对决的时候，韩粉刚刚去用增效诶，喔，就说你侯友宜朱立伦你规格都搞成增效诶，上面有坑官的民调，结果呢这个韩粉啊全部跑去支持郭台铭，那郭台铭的票就灌了，再加上傅昆萁灌的票，再加上傅昆萁是国民党的党员大户，各位不要忘记了，他是中常委的第一名，上次的中常委第一名叫徐祯蔚，他是很多党员的。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位连胜文，哇，这个系统也能够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谁成为国民党民调里头的选项，就会影响侯友宜的数字，而侯友宜的数字当他一直往下掉，掉到跟郭台铭搅在一起的那一天，也许就是朱立伦决定要提名的那一天。 好，所以呢，现在看起来不知道朱立伦在避三棒，请教一下任俊哥哦。那看起来更重要的是，好啦，那如果真的是侯友宜的话，谁要来整合郭台铭呢？侯友宜说一切尊重党，结果呢，信传媒说下一阶段整合郭台铭要靠侯友宜的民调跟侯友宜自己耶。这感觉起来两边还是分歧的，还是没有谈好诶，所以谁来解决整合郭台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现在郭台铭变成烫手山芋，甚至可能变成人球，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碰他嘛。理论上来讲，侯友宜的说法说我老公不对，是你国民党决定在第一阶段，因为第一阶段都应该说的啦，是决第一阶段共识就是我嘛。那既然是党里面决定的，我也没有自己表态说我要选啊，是你们大家把我拱出来，为什么要我去整合？所以是党里面要去处理的。可是你看到那个你后面的那一份，就变成是说，没有啊。如果今天出来是你，因为表示你有些条件赢过郭台铭，那你自己要去跟郭台铭讲清楚，希望郭台铭支持你。 啊，郭台铭好可怜，你知道吗？一个大头家为着即马，为着国民党，为着想要胜选，还在日本打拼，讲说呢要给台湾呢什么经济要更为发展，还要台湾需要 CEO， 没有想到一个 CEO 呢，现在连谁跟他要接触呢，都没有人愿意主动了。那这个就很奇怪嘛。郭台铭不是那一天鞠躬道歉的时候，还感谢朱立伦说谢谢你们肯定我郭台铭，是不管是蓝军或者对最早郭台铭那一天的解读认为他是国民党里面的宝啊。那是郭台铭的解读欸。 是啊，任俊哥，那现在只要是郭台铭他证明他自己有办法赢过侯友宜，然后可能又同舟计划又加入国民党这样啊，问题不就解决了？ 没有解决啊。你太不了解国民党了，国民党都已经讲了我们要看耐打度啊。 哦，还要看耐打度哦。 就是很奇怪嘛，就是你要跟人家讲，就我老实说啊，因为你有什么度什么度我觉得都 OK 啦，齁，你要冬天冬春夏秋冬都也 OK 啦。但是你唐伯虎点秋香也要点出一个理由给人家觉得说，对，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觉得你好棒嘛。来，我叫秋香去跟其他三个讲，不好意思，老娘长得比你漂亮。没有这种事情嘛。所以是郭台铭各自自己解读，认为说，好，你看他那一天特别强调说感谢朱立伦嘛。感谢朱立伦什么，他没有说你把我视之，把我纳入那个民调，没有。他说你把我视之为国民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嘛。我记得他的这话是这样讲嘛，那你既然把它视之为重要资产，表示郭台铭认为不是党员的这件事情他觉得已经没有了，否则他为什么会讲说谢谢他把它视为国民党的重要资产嘛，代表 郭台铭认为自己是党内的一份子啊。结果没有想到金星去换绝情，你知道一出国之后，那国内没有人敢反驳他，这个也很奇怪，你知道？如果国民党认为说没有，不好意思哦，你不是我们家的人啊，你已经买出去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虽然这是不对的啊，但是国民党认为这是对的嘛？你们为什么不郭台铭在的时候，你们就吐槽他就好啦，他讲完你们就直接讲不好意思啊，没有了没有。人家说谢谢你朱主席的时候，你们还默默承受，还觉得好像你看我整合有功。现在才知道你们各怀鬼胎嘛。那你今天老实讲啊，你要说服的是国民党的人啊，能不能接受你们今天玩这一招？如果你今天玩这一招有用的话，那我也讲实话，以后谁要跟你国民党这样谈？我觉得对郭台铭来说啦，他可能真的心心念念除了为国家之事，我老实讲啊，我觉得郭台铭把国民党放在国家之上。如果今天他要走国家的路线的话，他很有多很多个机会可以去参选嘛。为什么一定要先进入到国民党的体制里面， 我才有这个机会嘛？ 当然嘛。 好，所以呢，对郭台铭来讲，他一定觉得哇，政治真的很黑暗呢。你看啊，签一些合约有白纸黑字啊，政治人物可以说话不算话吗？就是可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侯友宜呢迟迟没有表态，就黄建庭说什么呢，哎呀，侯友宜也算是表态了吧，哎，奇怪耶，连要表态还要帮人家帮你讲。请教小芳姐哦，你看柯智恩今天讲什么呢，他说应该是在5月20号啦，最晚6月中旬就正式来征召出候选人，而且还讲到郭台铭哦，关键在于郭台铭的民调必须要在一个月里面赢过侯友宜，但时间太短了，郭台铭应该不至于有这样的机会。好，今天包括了这个郑丽文呢也讲出这样的话哦，感觉起来郭台铭好像越来越难出来了。 欸，可是不是啊，那当侯友宜什么时候民调最高，不是在去年的11月26号的时候民调最高，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还在讨论一下，诶，侯友宜他自己觉得我能够代表国民党出来了，那我在放电灯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国民党马上我又拱了一大堆的里长，还记得吧，那个时候不是在过年的时间吗，不是在 1月多的时候吧，放电灯 Yes I Do 元宵节那时候嘛， 啊啊啊， 对不对， 那个不是在过年的时候，那现在几月了， 哇，4月嘞。 那个柯智恩他是讲说啊，这个哦，应该是要到520啦，甚至于到6月中的时候才会征召出候选人啦。然后郭台铭要在一个月内齁，哦，要去赢侯友宜恐怕很困难，所以还是不会提郭台铭。 啊，如果他在2月中那个时候1月中的时候侯友宜民调那么高，你就直接公布啦，你就不要让郭台铭有念想啦。 是啊。所以你搞不清楚的是，为什么今天侯友宜他的民调其实是民调是讲趋势啦齁。当侯友宜他最高的民调是在出现在去年的11月26号，那在今年的1月的时候他那个民调还是维持的相当不错。可是为什么一路不停的下滑，第一个是因为侯友宜的态度暧昧嘛。第 第二个就是朱立伦，因为他用一个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在将近50分钟，没有人搞得清楚啊，到底国民党的提名办法是什么， 连委员都搞不清楚了。 对，一阶段两阶段三阶段到底有几份民调，民调内容是谁，民调有把谁放进去，完全不知道。所以你这样你觉得侯友宜的民调他的数字不会往下掉吗？啊，所以郭台铭一次去美国一次去日本，他自己喜滋滋的，然后觉得说我应该有机会了吧，现在国民党把我纳成党内的好朋友，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结果不对哦，你现在只是泛蓝哦，就搞到现在这种程度，竟然国民党的这个柯贞现在是不是是副主席 执行长， 执行长， 是副执行长，他说智库每两个礼拜就有做一次民调。 那刚刚一川说啊，那智库应该会看得到民调、啊、那智库的人他竟然讲说，哦，那现在郭台铭大概一个月内要赢侯友宜，大概是没有机会。所以侯友宜在国民党某一些人来讲，或者是某一些大部分的人来讲，侯友宜是内定的嘛，那你要郭台铭怎么吞得下去？我刚就讲啊，四年前他是年少轻狂，现在你要叫他再次的吞败，叫年少无知吗？郭台铭可以吞得下去吗？那侯友宜现在问题也是很大，就是、啊、侯友宜因为他的态度他一直不愿意对外清楚的表态，所以朱立伦然后他也没有把整个的这个游戏规则弄得很清楚，所以导致侯友宜的民调一路下滑。那民调一路下滑，你要再去救起来，这个我觉得几率也不大。那当民调下滑，如果照刚才这个一川所推这个推估的模式，当郭侯两个人的这个民调都搅在一起的时候，但问题是民调搅在一起是在低档搅在一起，它不是，对，它不是高档搅在一起，那有差吗？当你变成水饺股的时候，跟这只股票是这个几根涨停板的时候，你觉得国民党还会是一只好的股票吗？ 嗯，好，所以请教姚冠廷哦，你看哦，我觉得侯友宜哦，他已经说随时都可以上涨了。二月、三月等到四月，到现在都还没有被征召，结果总质询要来了，现在又说提前到四月底、五月征召，侯友宜马上说全力配合。是等不及了，因为现在新北市议员好像赶快又帮他搓这个局，是不是？ 不，侯友宜真的很急啊，急的是因为他民调一直往下掉嘛。我还是要讲他客观数字哦，此时此刻侯友宜的民调跟郭台铭其实两个差距不到 5% 嘛，而且郭台铭的状态是一直往上升。侯友宜在急什么？侯友宜在急一件事情，他应该要急的是，他到目前为止就任新北市长100多天，还没有进到新北市议会一天来接受备询。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当时开临时会审所有2023年的预算，还没有审完的预算。侯友宜当时我们希望说他可以进来市议会向市民报告。举清，你知道当时国民党团动用他们的人数的优势，让侯友宜不用进到市议会。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当其他县市，你看委员蒋万安早就已经都被问了啊，侯友宜到现在还没有到市议会来备询。接下去，好。正式的定期会是什么时候？4月25到7月3号。4月25到7月3号这个时间点呢，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侯友宜在4月26号依照目前的议事日程，他应该要进行施政报告。我问一个问题就好了，侯友宜说尊重议会，对不对？4月26号的施政报告，他是念完就闪人，还是愿意念完施政报告之后让新北市议员问好问满？我举个例子，以前我跟王一川在台中的时候，当时的国民党的议员，我们林佳龙市长施政报告完，按铃都问好问满啊。以前朱立伦在新北市当市长的时候，那个所有的议员虽然说只能协调20几个议员问，可是一个人也可以问5分钟吗？如果侯友宜说你尊重议会施政报告，4月26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次在议会很多施政问题想问侯友宜。第二个部分是所谓的总质询，一个议员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质询侯友宜市长。侯友宜市长现在所依照议事日程，他是6月下旬会进行相关的总质询。 要进行总质询，那他接下来看起来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啊，不就是要请假了吗？ 现在就有一个版本啊，就是说侯友宜市长他到底会不会到议会来接受总质询，因为总质询一个人完整的时间接近1小时，你问侯友宜市长很多事情可以有来有往嘛。 对， 现在新北市议会有听到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有国民党部分的议员希望提案把六月的总质询移到4、5月，让新北市议会创下台湾地方自治史上首次先总质询在其他议事日程，而 这个案子呢，其实后来我们有侧面去了解啦，问了两个单位，媒体去问的第一个单位就是国民党新北市议会的党团嘛。嗯。那新北市议会党团的干部呢，国民党说没有啊，我没有要做这个事情啊。嗯。第二个就是议长嘛，蒋根王议长。蒋根王议长呢，现在在国外考察，那我们也透过一些有一起去跟议长考察的一些议员朋友，现场就直接问议长，议长就直接说没有啊，哪有这个规划，而且没有这样做过啊。所以啦，如果说假设议长跟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讲的是真的，侯友宜你要面对议会的时间点是六月中下旬，好，那我们就来配合另外的时间点哦。国民党现在官方说法对外说什么时候完成总统跟立委的提名？嗯，六月底。 六月底。 所以很有可能一个状况啦，我认为啊，这真的是歹戏托捧。如果所有人都知道你要征召侯友宜了，而且国民党已经确定了，我先预告到时候新北市议会什么状况啊？我们问侯友宜市长说：“哎呀，人家媒体每天在报说要征召你了，然后你每天在那边放新闻说，哦，我叫什么三 D 啊，什么然后三D 政策啦，然后什么九二共识啊，然后什么现在在国政班啊，然后什么我现在总统已经做什么布局进总，我问的所有问题，侯友宜在议会打算什么做，你知道吗？他就我新北市政为重啊，我现在还没有做相关规划，就是征效也到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征效也到六月底，所有的总质询结束之后，他才要表态。”那这件事情我说真的对我们来讲会觉得有点藐视民意啊，因为质询是什么，就是我们代表民意，人民有问题，我们问侯友宜市长，你正面对决，你告诉我们人民的疑惑，问你，你告诉我们嘛。所以我奉劝侯友宜市长一句话啦，其实哦，议事日程啊变来变去啊，这个是整个在议会大的攻防，关键是如果你已经跟朱立伦达成条件，如果你已经是国民党内内定整合你来当国民党的候选人，其实你应该更坦率告诉市民，我们在意两件事。第一个层次是，你还是新北市长，你还没有请假请辞的时候，你就是现任，而且应该做好新北市长角色的一个政治人物。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你去跑去选总统，我们这一堆在意的新北市政，你怎么处理？你有义务要跟大家讲吧，这是你面对民意，你就算拍拍屁股要去选总统了，你应该要告诉大家，当现在新北市城市光荣感，在你这执政100天变成六都最后一名。当你的施政满意度短短100天内掉了 20%, 过去你都是名列前茅的，现在甚至比卢秀燕还低。嗯，当你现在在六都首长的满意度好感度，现在在六都好感度变最后一名，你要怎么面对这事情？第二个层次是，好，那你身为一个政治人物，你如果要去选总统，你面对要当一个总统候选人的准备好了没？民意也会想知道啊。嗯，我们对于你国政的准备，我们对于你两岸的论述，甚至我们对于一些你新北市长任内跟国民党政策不一样的地方，你代表国民党来，你怎么处理？我就问你一个事情就好：核二厂的干式储存槽，你现在变成国民党候选人之后，跟新北市长任内你的立场一不一样？国民党的立场一直都是核电要一直开，核二厂要让它延役。和侯友宜市长在新北市长任内是不发许可证的，那以后这一题怎么解？和市长的立场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你在身为一个新北市长跟你变成总统候选人有个剧烈的矛盾，这是应该要交代清楚了。最后一个我要讲就是，我觉得诚信跟诚实面对民意是现在侯友宜市长非常需要做到的事情，因为当现在我们在讨论，就是讨论朱立伦已经变要征召他了、啊，可是他永远每天在这边讲，我全力配合，我尊重议会，我爱中华民国，答非所问，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治人物该面对民意的表现？我觉得人民心中有一把尺。而侯友宜市长，如果你跟你的团队这些事情都选择不面对，我跟你大胆预测一件事，到六月底才宣布的话，你会让你的民调被郭台铭大幅的超越，而这一个趋势是可以预期，因为人民对于你的回应方式已经是厌倦厌烦，就是那样了。 好，所以当民进党呢提名赖清德党主席是侯友宜新北市长呢，居然还在议会里面闪闪躲躲，而且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哦。请教委员哦，因为你看哦，最近公布的民调好几份都是这样子哦，赖清德呢是以 39% 支持度拿下第一，这次关键调查有限公司拿做出来的民调，然后呢领先了侯友宜的 25.5%， 柯文哲的 17.1%， 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因为最近发现呢赖清德都有30以上，代表说赖清德守住了基本盘，那上一步呢就是扩展中间选民或者是年轻选票在柯文哲这个部分，但是侯友宜一直拿到 25.5%， 这个是有很大危机的哦，代表你们连基本盘都已经跑掉了、欸， 这样的确是这样子啊，因为的确国民党一直没办法整合出一个候选人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主要候选人，那包含蓝营的支持者自己在 票选的时候，在那个民调的时候，都会有分裂问题啊。举例来说哈，假设民调过程当中，虽然只有提侯友宜，没有提其他的候选人，但我是郭台铭支持者，没有，唯一支持郭台铭，所以没有郭台铭选项，即便侯友宜我也不选，不代表说我在大选的时候不会投侯友宜哦，而是我担心会不会我接到是国民党党内的民调。好，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现在侯友宜的民调，其实你在那么多候选人分裂的情况之下，你很难去呈现说一个蓝军整合出来的一个民调，所以大概维持在20几%的这样子一个我觉得比较低档的一个情形哦。那所以那你说未来不管是郭台铭或侯友宜，甚至其他人真的已经代表国民党出来之后，我相信民调会往上，在这往上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超越像赖清德的所谓39%？我觉得可能到时候会有一段。 所以你有信心你们可以整合成功？万一真的提出侯友宜的话，韩国瑜这边不会生气气；提出郭台铭的话，韩国瑜这边不会生气气，其他人不会生气。 老实讲，我觉得这一次国民党内，上一次是郭台铭跟韩国瑜哦，他们表面上两大的这个所谓的候选人之间，他们其实彼此的交锋蛮激烈的哦，而且都是主帅之间的不断的对外说明，然后跟放话哦。那但这一次你可以看到，不管是侯友宜还是郭台铭，好，彼此之间老实讲，并没有的针锋相对。包含郭台铭，我觉得郭台铭更好玩。郭台铭好像就是表现说，我就是想要当总统，想要选总统。那我把这个意思传递出去，你们要怎么做，我不管。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代表说他也担心，他也知道上一次的做法可能对国民党有伤害，那也伤害蓝军的一些基本盘的一个支持的情感，所以他这一次不想这么剧烈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哦。所以我会认为说，假设好不要有太大的意外发生的话，那最近如果能整合成功的话，不管郭台铭出现或侯友宜出现，基本上我觉得整合的完整度会比上一次来得好一些。好，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你怎么那么有信心？ 没有真的啊，实际情况是这样子啊。 不了解郭台铭， 他可能不太了解国民党。 他不了解国民党。 没有，我问他，没有。在最后还要讲一点啊，包含刚刚冠廷讲到侯友宜那个面对质询的事情啊，我觉得今天侯友宜不管是在五月被征召，然后还是六月底被征召，我相信不太能等到六月底才被征召，因为太晚了。你说我们在讨论两个月到底郭台铭侯友宜谁比较强？各自早就分裂完了啦，到最后整合很困难，到最后我就觉得来不及了。那所以侯友宜是必须面对新北市议会的一个挑战。好，那面对挑战的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你可能会选总统，也想选总统的话，那我觉得当然 是谁拉着你们国民党提名他的？ 谁提名他的？没有，大家都绝对共识啊，没有开玩笑。那就是说，当然这个情况之下，老实讲，他必须要对新北市民有交代。所以今天，即便他躲过新北市议会质询，那主任你还是会一直问他说你为什么绕跑嘛？你迟早要回答的。那既然都要回答的话， 坦率一点比较好。 我认为侯友宜团队应该在市政总质询的时候就应该去告诉大家，他民进党的议员，包含国民党的议员，或新北市民，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这样的决定，当然我相信不会所有新北市民都能接受，但至少你要给新北市民一个交代，那让之后的民调有机会再往上翻这样子。 好，所以请教任俊哥，柯文哲现在在美国一定很开心，我终于等到这一刻，我又等到这一刻，国民党又再度分裂了，柯文哲对他来讲不是更有利了吗？好，你看哦，现在赖清德祭出了赖氏战法，要压制柯文哲，分割年轻选票。那如果赖清德现在保有了基本盘，那又抢到了柯文哲年轻选票，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的选票是会跑的哦，这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吗？ 我认为绿营的基本盘是不是已经完全整合了，我不敢这么说，但我认为按照国民党最喜欢讲什么几成跟几成，我认为八成差不多了，剩下两成有没有变数，我认为还是有，这就是为什么选举里面要不断的做。 你说八成差不多是侯友宜？ 不是，我现在想民进党，就民进党内基本上八成大概，我觉得啦，大概对赖清德没有什么疑问的。那当然你说会不会有变数，会不会有不同想法，我认为政党里面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也是他必须要去努力去面对跟克服。我现在讲那个他叫做赖清德啦，那同样的状况，你说到了国民党里面去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个国民党内多数的人？到目前为止，陈如说什么侯友已经八成了，剩下两成的变数是在这个所谓的郭台铭的身上。你光看今天还有人抛出来讲说，未来也有可能郭韩配，你就知道这个完完全全不是像黄建廷所讲 的嘛？ 对， 那时候县长许淑华说的郭韩配吗？ 我不太知道，就是到底是我们在座的不了解国民党，我们不了解国民党是正常啊。 国民党自己都不了解国民党， 对，可能国民党人自己都不太清楚，知道那我的党到底在干嘛？你知道，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们是同一个时间看到，我们的同业写出来说，国民党又在干嘛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哎呀，原来我们国民党现在内心的盘算是这个，但是这个盘算大概都维持效力不长，你知道吗？因为它立刻都会被改变掉了啊。所以现在回来看，就是说国民党现在在整体里面最大被质疑的点来自于是 国民党的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也就是你今天问他说：“哎，你今天要进入到这个征召也 OK， 就只知道征召这个两字。可是到底有什么评选的条件？好，那个我现在小朋友因为最近要申请大学嘛，啊，你总是要有一个东西跟人家讲说你要送什么资料哦，让我知道我要怎么做做做。那你又选上没选上，自己最早知道说我什么地方是有弱的。哎，你好歹哎，就别想酸鸡，别想参加爱郎，你好了解嘛，人家以后才有补强的机会嘛。”现在对郭台铭来讲，郭台铭他只有认为说啊，我就只是因为当时年轻气盛，所以呢，其实我们回来看啊，对于柯文哲现在整体的状况，我跟你讲，他太开心了，你知道吗？对柯文哲最有利的情况，一定是他当选，他选总统嘛。 对。 然后他如果可以当选的时候，民众党他一定要借此就可以壮大嘛，这才对他来讲是有利，因为他不是只有国兴老大郎杰嘞，他还有一个政党要顾嘛。所以如果一开始郭台铭说诶，那我就可以跟柯文哲合作，我跟你讲柯文哲都没有戏唱了啦。为什么？支持者立刻切开嘛，我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的立刻一翻两瞪眼，你没有可塑性啊。他真正要有一个很大的规模的发展，就是最好像国民党这样，你拜托黄建廷再多出来讲几次话，柯文哲最开心。为什么？现在对于很多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老实讲他要支持谁他都不知道，到最后如果今天好，不管是郭台铭或侯友宜，你一定可以想象嘛，不可能双提名嘛，你怎么可能党中央说完了两个都继续玩，啊，到最后两个再继续去跟柯文哲 PK， 那真笑哎，你一定会有一个人出现去跟你的第三阶段，因为现在跑出一个第三阶段。那请问，就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来讲，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被 PK 掉的，你认为谁会心服口服？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哦，柯文哲就等这一个嘛，为什么？把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把人的分裂就是我的成长。 国民党的票跑到我这边就是我的快乐。 因为你看哦，上一次在那个在上一次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国民党是不是因为经历换柱？ 对， 国民党那个换柱的风波对国民党很伤。为什么？第一个，蔡英文美郎，他可能没有投给别人， 对， 他就不投票，所以国民党那一年呢，你看他的总统选举选得很不好嘛，有没有连带拉掉了立委的选举？ 对， 也有啊。为什么？因为选票两张嘛， 对， 一张是总统票，一张是政党票啊。那政党票他会投给谁？我认为会支持国民党的，不太可能说因为万车你知道，我就去给民进党。我认为很难啊。但他不投票之外，他有可能给谁？那我就教训一下国民党啊，我就给了民众党， 所以有可能总统立委就一起掉咯。 对，所以他最怕的是这样，你要嘛就掉一个嘛。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过去几次像这种齁，国民党那个选举，我就明白讲啦，上一次在换柱的时候，我直接就有听到地方的国民党的立委在选举的时候，马进总统立起阿联马进拜托李伟打我啊， 就分裂， 反而内部的人会公开呼吁支持者你分裂投票。为什么？你对党失望没有关系，请你对我有信心，我还是你们的好朋友。地方上就会出现这种很明显的嘛。 那这一次会不会有听到这种声音呢？ 那我们现在就回来看嘛。郭台铭，国民党如果真心认为说，哎，你们这样子玩郭台铭，郭台铭还会觉得说，啊，我鼓励我的老虎军团出来跟大家跟着国民党讲，你就可能吗？我认为很难呐，哈。所以当柯文哲最好的就是，哎，没关系，你们就，然后你们哐哐，那互相在咬一咬了。柯文哲在这边啊。我就是坚持要选下去，你看我就去走美国，不是只有郭台铭有国际观，我有国际观啦。所以到时候等到国民党玩完了之后，我跟你讲，那就是真的死心分手的开始嘛。那个的时候才会对柯文哲来讲，谁来跟他合作，他都是绝对的有利。 那他也在等嘛？ 当然等嘛，我何必现在跟你们玩？而且再来就是，我柯文哲何许人也？为什么要被你纳入第三阶段啊？而且我第三我都玩到这时候，你还跟我讲说，哎，柯文哲不好意思哦，你今嘛东吹起剩起，你剩自己的，你啦 ，play by yourself， 但今嘛他们要大家一起玩，所以现在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你以前玩的怎么样是你家的事，我们现在再来 PK。你觉得对柯文哲来讲，我何必？哎，那我的党不要了吗？我其他人跟你怎么玩下去？ 好，所以国民党变来变去，哎，没有想到解放军也是一样哦。之前呢，不是说哦要禁航令三天吗？后来呢，赶快因为被 G7 抗议之后呢，改成27分钟，没有想到又有小动作了。我们先来看一下， 请各船台远离并绕到该水域，以测航行安全。谢谢合作。 基隆市渔会广播呼吁，港区渔船16号当天9点以后在台湾北部禁航区别开进去，因为当天中国通报有太空残骸掉落，包括同个海域宜兰渔民也受到影响。 不会去理他， 就是因为中国福建海事局发出航行警告。 微信公众号发布近航通讯，16号上午9点40分发射长征4号火箭，并且通知16号上午9点到下午3点在台湾北部海域有太空残骸划设近航区。福建海事局13号晚间公布通报整整6个小时近航，但是前一天交通部才说台湾与各国向中国抗议后，中国航空单位管制时间已经从3天缩短到27分钟，怎么跟福建海事局公告的完全不同？ 发射区的可能气候有一些状况，让他没有办法精确的掌握好发射时间，因此他需要更长的一些时间来做反应。再来的话，有可能是落点区的这一个海象并不是特别好，因此对这一个中共来说，他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海上作业。 中方强调，火箭发射与设立禁航区跟军演无关，海上禁航六个小时，船只都得绕道，而且解放军军演仍未停歇。 指挥平台通报， 14号上午3点到12点，中国在渤海地区展开军事演习，火箭军准备就绪，长达9个小时禁止所有航行，对台恫吓意味明显。再加上台湾北方的禁航区管制时间一变再变，冲击国际航道，引起周边国家不满，也看出中国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一一显露。三立新闻黄信成、陈彦豪台北报道。 好，我们请教小芳姐，怎么解放军的决定都变来变去，三天变27分钟，现在又变成6小时，然后理由又不一样，原本说是航太活动，现在又说是火箭有可能残骸会坠落，哇，海空不同调，要相信哪一个？ 我觉得其实中国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充分展现了中国现在这个政府，也就是共产党，他的鲁莽跟疯狂啊。这个是皮尤前几天呢，那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民调，在这份民调当中，他问的是美国人，你对于中国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哈？他们第一个是对中俄结盟，他们认为有90%的美国人啊认为不满意，他们认为很害怕。第二个是两岸关系，他们也认为说啊，因为中国常常在两岸关系怕会失衡，怕会改变现状，所以有84%的人他们认为啊，这个对中国感觉到不满意。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的武力威吓、武力扩张，这也是皮尤调查出来的。再给各位看啊，皮尤这个部分呢、啊，皮尤认为美国人认为全世界最大的不稳定跟危害和平区域不稳定跟和平因素是谁？他们认为是中国。你从这份当中是很明显。再给各位看啊，这个是从2005年一直到2023年，美国人到底对于中国这个政府的想象，蓝色这条是讨厌，绿色这条是喜欢。你看到这个趋势，现在是有 83% 的人、是讨厌中国这个政府。所以你就知道说，中国如果再继续的这样子的鲁莽下去的话，那中国的鲁莽将会定性。这个是在今天下午的1点多的时候啊，华尔街日报啊，这我们有多久啊，这个其实没有接收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但蔡英文总统他去这个成功的出访之后，华尔街日报他在报道台湾，台湾不是 China， 这当然是激进的标语，这些都是讲到台湾的相关的新闻。好了，可是就是因为哦，台湾现在大幅的跃上了国际的这个能见度，所以中国是非常的愤怒。这个是从4月7号蔡英文总统从国外回来，这次的蔡麦会可以说非常成功、那中国就想说，我不管，我要发泄我心中的怒火，我要让台湾人知道说我很生气，你们台湾人要听我的话，要像马英九那样子要跪趴，那要听我的话。所以他在4月8号到4月10号的时候，在台湾派了山东舰，派了06来恐吓台湾人。可是4月11号一直到4月28号，美国跟菲律宾跟澳洲他们的肩并肩，那中国就 guilty 啊，山东号就回家了，就只会回到渤海，他们自己问玩小圈圈的这样子的一个演习。可是中国气还没解啊，还没解气，还没消气啊，所以他们才会有那个禁航令，就本来要禁三天。近三天他本来想的是，第一个我要恐吓你台湾人，让你台湾人懂得我中国有多可怕，我中国人要说打就要打你，而且我在2027年，不，我在2023年你如果总统没有投给国民党的话，我就一定要打你。这是中国想要恫吓台湾的愿望。结果呢，没想到他还利用了这一个禁航令，他想要去恐吓日本，因为日本的 G7 我们知道16到18这个外长的会议，然后要顺便恐吓美国，因为 Blinken 15号到越南，16号要往北，结果没想到我们的民航局去跟他谈，他从三天缩成27分钟，那结果缩成27分钟，他真正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航天科技太烂，中国的航天科技怕被全世界知道，他的航天科技很烂。我给各位看的，这是2022年去年， 那中国有一部的纪录片，这纪录片是在记录什么？是在记录中国有个地方很倒霉，这个地方叫睢宁哦。那它是在中国的发射火箭的这个轨道下面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就苗族哦，这个有大概只有30多万人那个地方。这个是哦，中国每一次发射火箭、发射卫星。你看到这个地方就会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这个是房子的破洞。 那金匠我告诉你呢， 这个是在田里面你会发现有莫名其妙的这些金属物质啊，这个是在养鸡，鸡大概都不敢下蛋了，这个就院子里面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些金属物品，然后这个也是在你家的这个可能房子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根管子，那这个也是老人家会捡到这些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这个同样也是，这个是只是这一部纪录片，它是叫做《天降》啊，这个可能各位有机会说不定可以找得到。其实不止在中国的睢宁，还在西非很多地方，中国因为它不负责任，它的这些航天的科技技术烂，然后再加上现在全世界对于它包括晶片的禁运，然后所以它对于我到底会掉在哪里，不知道，所以它现在从27分钟它要扩大成6个钟头。6个钟头要干嘛？你在田里，你可以叫农民去帮你扛啊。这边有张照片是叫农民去帮你扛回来。可是你掉在海里怎么办？你只好就是把它捞回来。所以这个是扛回来的照片。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知道，我们要知道中国它的鲁莽，然后它的疯狂，导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我们会在区域当中我们会觉得很紧张，但这区域紧张的根源其实全部都来自于中国，所以台湾没有所谓战争跟和平的选项，我们只有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要维持现在我们自己生活，以及我们要反对中国侵略台湾的一个选项，唯一一个选项我们要对抗中国。那我就要问国民党，我要问侯友宜，我要问郭台铭，你到底认为那这个马英九说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然后动不动就说什么台湾跟中国是什么他是中国人，你同不同意？你敢说吗？你的想法是怎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 好，所以习近平最近可能真的也是压力蛮大，请教一下廷辉老师哦。你看在蔡麦会之后嘛，美菲日澳啊又联合军演了，习近平动作也很大啊，突然去视察南海舰队，视察南海舰队之后又说要禁航令啊，突然又说渤海北部要进行军演，发布9个小时的禁航令。但你看渤海在哪里？这里呢？啊，这个是不是感觉起来就是在自己的内海？它影响得到谁吗？ 对，蔡麦会之后，其实中国到现在还在生气气了， 还在生气气、哦。 但是呢，问题是说，他不知道怎么去消化他这样的一个这个消除他这个气， 炸自己的鱼， 封自己的渔民，不让自己的渔民捕鱼啊、哦，是这样吗？我觉得，有时候他常这么干的哦，因为自断手脚、哦，他常干这种事哦。不过我把它讲了，就是说四月本来就是中共的演习季啊，哈、哦，以往来讲的话，习近平在四月通常哈、哦、博鳌论坛就办在四月，不过今年提早到3月底办了、哦， 对， 通常。习近平四月会到海南岛，然后呢顺便就看，有时候会海上阅兵、有时候就在海南岛广东这个地方呢去视察南海的相关部队。好，那上一次来讲的话也曾经到过汕头去看那个两栖作战部队的一个总部。那今天来讲的话，习近平就到了湛江那因为湛江是南海舰队的一个总部，所以有人说他除了跟马克宏在广州喝茶听那个古琴之外呢，另外就是跑到了这个湛江去看那个南海舰队了。所以有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为什么呢？因为南海现在也是在演习，中共也在演习，但是美菲的肩并肩也在4月11号到29号也在做进行演习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图哈，你看到从北边来讲的话，他公布自己的渤海湾哈，自己在自己的内海湾里面哦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哦。那这个时候是关在自己家门口演习，不知道在气谁，不知道是到底是要去。去展示给北韩看，还是给南韩看，还是给谁看了、事实上展现说他自己齁、自己在这里有表示一些动作，就是这至少是北部战区的一个业绩啊齁。那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这几天大家引起大家一个觉得很莫名其妙的事情齁。为什么呢？你在台湾彭佳屿北方你画了一块区，你说要禁3天，结果你禁3天之后变成禁27分，禁27分之后又说要禁6小时。到底你是要禁多久啊？你只会跟全世界讲清楚啊。那这个当然齁，很多人讲说这是火箭掉下来，我但是中国火箭掉下来到处都是啊，它垃圾到处乱丢啊。 对。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你平常不画，你现在在画，你在画干什么？你其实说真的，它在南海在东海其实常常掉东西啊，而且我说真的，它能够真的捞得到吗？ 这里是哎、欸、海流多强啊，你这个东西掉下去之后直接可能往北太平洋去冲了嘛。所以这一个情况来讲的话，我现在相信呢，他可能到现在还是没捞到，就算是六小时他也是不会捞到。但是真的事实情况是如此吗？其实他是故意的。不然的话你干嘛画在台湾彭佳屿北方这个地方，这是离台湾非常靠近的呢。那这里来讲的话，我告诉你，影响到国际空域以及影响到全世界的航行的安全，所以这绝对由美国跟这个 ICAO 就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去跟中国干涉，所以你不能这样乱搞，你这样乱搞的话影响空域，所以这边空域变成27分钟，然后海上变成6小时。好了，那就海上来讲也是一样，你这样子的禁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画这个地方是距离台湾83海里左右，83海里左右就是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在我们的1982年海洋法公约里面规定是什么？自由航行跟自由飞跃。那你自由航行跟自由飞跃，你是在我们的法律体系当中是不能设立禁区的。结果你给他设立禁区，这不合法啦，全世界没有人这么干的啦。啊、哦、所以就是说你顶多在你的领海，你在你的领海自己关在渤海，这个可以，这个没有人会跟你讲话。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就影响到全世界，特别是往日本往韩国的相关的航线都受到严重影响。所以中共他当然要丢你去啊，他决策会混乱啊，他有时候为什么海事局不归东部战区管。海事局对交通部管，那上次不是跑出来跟新竹舰都被拍照那个，有没有？那个都是海事局。那这个武警也好，或者是海警也好，或者是解放军也好，那是属于军委会，所以也看出中国内部的什么角色混乱。 对， 你要嘛就是大家统一一下，你要么一会三天，一会27分钟，一会6小时，那到会明天来讲的话，会不会又变3小时，会变几分钟？对不对？就是代表中国内部也在做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哦。那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文攻武吓没有错啦，但是事实上你看美国这个参议员格莱姆啊，他其实有讲到一点啦，如果你太嚣张，你中国太嚣张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有侵台的话，第一个他说要切断中东到中国的所有那些海上石油航线，当然美国绝对有能力可以封锁马六甲海峡或者是所有相关的。所以你看到现在来讲，我们常常讲马六甲困境嘛，是中国的困境嘛。第二个他说会加大对台的军售，第三个他用核导弹要对准中国。 核导弹 核导弹开玩笑， 但是说就对了， 你老共你侵略，如果你敢侵略台湾的话，你会得不偿失，因为整个美国会教训你，他竟然他提出了这个核导弹这个概念。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T 的也参加了这个我们台中的一些民防方面的演习哦，也看出美国对我们地方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防卫安全的一个重视程度哦，看得出来就是说一件事情啦，就是说美国它其实每天都在观看台湾周边海域的。那我还是我大胆假设啦，我不晓得对不对，但是我大胆假设，为什么他画这一块进去你知道吗？这绝对不是捞火箭而已。这是给谁用的？给山东舰用的，山东号用的。因为山东号从巴士海峡出去之后，在那边很烂惨，被人家包围了之后，被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还有很多大家看光光之后，他现在准备要从宫古海峡回去了。宫古海峡回去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要从这里再绕下来往下走，因为他的母港是在三亚，所以他再往回走会可能会经过台湾海峡。但是如果他上面有任何报就是说报废要修理的，他必须要回北部的大连港去修理。 所以他太丢脸了，不然他 很丢脸，不然大家看到，所以他赶快把这里画起来，让山东号跟过来的时候，让大家至少台湾这边的军队看不到他到底在干嘛，他故意的想要用这种方式啊。因为我们的海巡船其实事实上都在那边巡逻，彭佳屿以北的到200海里处来讲的话，都有我们海巡船都在那边巡逻，有时候会偷拍照相。那这时候呢，如果照到要很烂惨的照片来讲的话，又公布在全世界媒体，那中国不是丢脸丢地 吗？那他这样的卫星拍不到吗？他如果在那个地方的话， 卫星也可以拍得到， 对，卫星拍得到， 卫星还是拍得到，但是卫星拍的不会比在现地拍的比较清楚啦，现地的那个像素还是比较高一点。 好，所以你看，中国怕烂惨，又怕生，又自己生气，所以怎么办呢？你看哦，他最近又做了一个大内宣的影片，里面放进谁呢？马先生，居然出现了马先生的画面，真的让大家觉得蛮遗憾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哦，中国生气气，但是气还没有消哦，居然做了一个统战的影片，但统战影片看到谁？马先生呢？我们一起来看。 齐豆相煎千古怨，同根有爱美谈多，袍泽薄命北伐路，旧制革新向共和。 中共东部战区在都市出新影片，搭配北伐抗日历史画面，强调一统概念。 匹夫不二，兴亡志，一统家国，唱罢歌。 影片中前总统马英九的访中行也成为东部战区的一头素材，影片还不忘凸显中国领土，台湾甚至特意被用红色标注，强调中国领土一点都不能少。而前总统马英九这画面经过比对，就是这一天。上个月28号，前总统马英九抵达南京中山陵，当时马英九见到孙中山铜像，表情激动，首度登陆，自此更提到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如今这画面沦为中国大内宣工具， 全球注意到台海局势升温，中国对我们的威胁更明显的时候，以祭祖的名义出访，这不叫做单纯，这不叫天真，这叫做故意，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会如何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而他甘愿。 虽然中共宣布环台军演结束，但文攻武吓依旧铺天盖地进行，国防部也强调战备准备工作绝不松懈，持续掌握台海周边动态，不让解放军有机可乘。三立学历政党副官太报道。 一统家国唱大歌，然后照片上你就看到马英九在那边一鞠躬二叩首，我们可能还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一川哥他会不会觉得我好棒呢？ 是啊，马英九去当然知道他会去用统战嘛，不一定这画面出来一个说你都去我的侧面啊，不是正面，这是 这是重点吗？我没抓到正 面，这是在冲 啥呢啦？就说共产党对咱台湾各界这个统战哦，陆陆续续拢咧进行嘛，吼，你讲进行这个马英九去，啊，甲我刘兆玄去，啊，三总的许书博去，啊，台湾的观光界去，哦，咱的小学生交因的小学生合唱，我们同唱一首歌，哦，林理长去用交代，大学生，这私立大学的大学生，终生还袂回来。这私立大学校长啊出来抗议讲，中国的学生哪能爱袂来？我老的已经无学生啊！你讲哦，中国的学生，所以各式各样的这些统战的这个手法都持续在进行嘛。所以搞到看影片拢会起鸡毛皮，你知影？就讲哦，伊讲的话，咱拢不太理解伊迄个调调是啥？因为咱是台湾足少听到这個，拢讲一寡文言文哦，即摆可能话人嘛听无啥。不过这一次。马英九去到中共吼，伊到底是被礼遇还是被矮化？哦，无同的讲法。不过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马英九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利用价值是越来越低。应该是共产党得到的情之错误。伊可能认为讲，哇，马英九是台湾最受欢迎的，做过总统哦，八年做甲足好诶，伊八年做阵两岸做和平诶，哦，啊两岸互动交流足好诶，啊，即道各位带30个台湾的精英学生来，哦，这个马英九赞，所以就安排即个场啊，叫来发言讲，哇，马英九伫第一天还未出门，台湾就骂甲臭头，去甲讲诶，逐句话拢去用骂，啊，叫我讲奇怪，哎，哪有人甲我讲马英九是台湾最受欢迎，一下就发现啊，马英九无利用诶价值，叫马英九去到遐。对着墓碑，对着中山陵，对着活的人不说，都对着死的人说的时候，香港讲出一个中华民国，哦，国公司上面我较早咧做这个那个的时候，讲这的话对阿强来讲讲，奇怪，阿何怀清志不是讲，伊拢未讲这吗？伊拢未讲这，伊那即摆香港咧讲这，所以互伊见的人，第一个上官叫宋涛，宋涛连什么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唔是呢，啊安排这种诶，啊，本来讲哦，迄七大的决策核心七人小组，连一个嘛无看到。 刘兆玄还有碰到王沪宁呢，马英九都没看到。 骂诶，即马就伫阿强诶心目中讲，啊，到底是啥物人搞我讲这骂是台湾最强诶啦？佮安排几个较强诶来啦，吼！啊，即马陆陆续续大拢咧报名嘛，因为伊要争有事之事嘛，啊，所以真侪人拢爱袂去，即马因为陆陆续续咧排队。好、哦、啊，报名表大家搁在审核，所以去到遐陆陆续续，大家即摆话可能有法记着习近平嘛，无一定啊。较早连搞了，我见过足大诶官嘛，啊，所以连搞佫也未出门啊，吼、哦。所以这一些陆陆续续这些统战都会出现以后呢，马英九的利用价值降低，而且马英九吼，伊即摆讲话吼，有一点啊较无逻辑来讲，对阿强来讲没有办法做完整的统战的这一个宣传的时候。利用价值一降低，马英九是阿强阿心无中，啊，这个文案也无效，啊，无国民党哦，佮叫几个吼，佮较强的来吼，啊，我来做这个统战的这个工具。 好，所以请教一下冠廷哦，你看哦， 马克宏都稍微醒来一点了，但是马英九都还没有醒哦。你看现在马克宏呢被国际间骂翻了嘛，连欧洲人自己都不挺他。波兰总统就说，马克宏呢目光短浅啦，乌克兰战败之后隔天啊中国就会攻击台湾，结果中国现在怒批说，诶，这主权问题哦，不要搞双标哦。你看在刚刚统战影片说什么，棋斗相间千古怨，同根有爱美谈多。谁跟你有爱啊？每天都派攻击来骚扰我们，谁跟你有爱？他就是想要打我们，不是吗？ 你们看现在马克宏哦，被公开谴责的新闻是每天都有新的人出来骂他。现在最新的是波兰的总理啊，波兰总理叫莫拉维兹啊，他刚刚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台湾人民都要认真听的一句话。他认为说哦，其实所有的国际的事件，尤其是国际的国家跟国家很多关系是可以类比的。他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果啊，乌克兰真的被俄罗斯成功入侵，而且乌克兰战败，很有可能在乌克兰战败那一天，中国隔天就会入侵台湾。哇，这个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宣示诶。这宣示意义是什么？在整个霸权或威权的国家，在他们在扩张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袖手旁观，很有可能所有的民主联盟，下一个就是你。波兰的总理讲这个话之后啊，你们知道中国的驻波兰大使馆跳出来怎么讲吗？他直接哦，完全违反国际惯例，直指波兰总理叫什么？叫个别官员意见。他们说哦，那个波兰总理是个别官员啊，他这个意见啊，那个对我们不尊重，然后我们坚决反对。然后说哦，如果乌克兰啊那个战败之后，他们就会直接隔天来打台湾。为什么这件事情中国会俩攻？因为中国最怕其他几个民主国家真的团结在一起啊。乌克那个波兰总理讲的这句话，背后有另外一个意涵，他是完全战略角度上是跟马克宏是双两边是180度完全不一样。波兰总理这个态度是讲什么？他说现在啊有一些国家啊，他虽然没有讲是马克宏，没有讲法国，可是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认为你就是在讲法国。他说现在有一些个别国家想要脱离美国的这样子的国防的合作的关系，反而倾向了自己搞自己的。但是哦，比起其他国家这种想法，我们波兰啊，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倾向跟美国更加能够有战略合作。这个就是在打马克宏的脸嘛。所以你看到每天都有不同人出来打马克宏脸哦。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好啊，那法国以外欧盟第二个重要国家是什么？是德国。马克宏在讲说啊，欧洲啊，以后我们都不要介入欧盟以外的事件啊，尤其哦，台湾有一天跟中国怎么样，我们都不要管啊。德国现在是外交部长跳出来哦，讲说，哎，不对呢，我们都不要谈，我们今天不跟你谈自由民主没关系哦，我们今天就谈经济。全世界有一半的货运量经过台湾海峡，哎，一半呢，如果台海之间打起来，我们一半的货运完全无法经过台湾海峡，我们要绕路，我们要有更多的成本。所以怎么会台海之间的事情跟欧洲无关，跟欧盟无关？所以连德国的外长也出来打脸， 而且德国过去很轻松哦。 对，德国的外长都以经济的角度出来打脸马克宏嘛。好，国际上是这样看马克宏为怒，那我们自己国人对于这过去这段时间来我们在国际上面的互动，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哎，有新的民调出来了嘛？台湾人对于蔡麦会的态度，哎，之前不是部分国民党的人士，哎，还在美国募资啊，说要登报骂蔡英文，找了200个人说要去雷根图书馆那边去抗议。可是国内的主流民意是什么？导播，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民调，最新的民调哦，台湾人对蔡麦会态度，2023年4月份做的，赞成蔡麦会 61%， 不赞成 21%， 是3:1的状态。那相较于国民党整个规动诶，聊落去，整党挺下去。马英九前总统到大陆祭祖表现，肯定的只有39%，不肯定的有43%。而且这个题目是非常中性哦，完全没有去讲马英九怎么上权辱国，马英九怎么样被矮化，就是马英九祭祖表现。祭祖算是超中性了吧？结果居然肯定了比不肯定来的少。所以其实国人的态度很清楚。台湾人民希望中华民国，希望台湾能够更往国际走出去。而我们国际间，当有人想要欺负台湾，想要打压台湾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愁没有更多人替台湾讲话，因为台湾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抹灭的。 好，所以呢，台湾的重要性呢，包括全球产业链，我们也涉入其中。不过要请教廷辉老师哦，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讲到说，中国呢一定会介入这次2024台湾的总统大选，那大家就很担心说会以什么样的模式呢？那包括赖清德党主席他就说了，好，包括台湾呢。全球产业链呢，台湾是不能缺席的。而且呢，小玉园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学者呢，也说赖清德对台湾的定位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相较于国民党里面的人，赖清德比较明显。那其他人，国民党里面其实都被归类为是亲中派的嘛？ 对，你看这几天中共已经在出手了，他准备了嘛，说要跟台湾来讲，来检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个限制、制裁的相关的这个贸易的那个内容哈、那这个东西说扬言到 WTO 去告。我说啊，要告去告，赶快去告。为什么？因为你去告的时候才知道说你的不透明度比我们还要更多齁、哦。那这时候你自己是不是也要开放齁、哦。好，那我们先撇开这个讲，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已经提到，这个就是在借选。 对。 因为他要什么？要让这些产业的相关的这些业者还有底下的员工呢，是不是不要去投支持台湾民主的或者是支持台湾主权独立的这样的政党。但是呢，你知道赖清德其实说真的，他已经非常很清楚的把他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跟意见对全世界表达。我们他不是只有对台湾内部表达而已，他是全世界都在观看。为什么？你看这几天哦，所有的国际媒体，包含新加坡的媒体哈，还有这个彭博社等等之类的，都在报道赖清德的过去跟未来他可能会怎么样。所以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这涉及到2024的台湾总统选举，也涉及到未来2024年之后的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到赖清德非常清楚供应链还有贸易等等这些东西呢，那跟中国脱钩，跟美国建构一个紧密的关系之后，台湾绝对会因为美国的这个制裁权还有包含它的相关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来讲的话，那可能会就是跟着美国一起起飞就是了。那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他现在只能找马克宏啊，他只能找马克宏要东西啊。问题是马克宏笨笨的被他骗了一回，但是我相信法国内部绝对有识之士，绝对不会被中国所欺骗。我们还相信法国，因为他毕竟来讲内部的体制还是很重要的。这几天不是有一艘法国军舰说绕在台湾海峡中线的这个这个西部这个地方，然后靠近中国大陆的沿岸上去吗？我要跟各位讲齁，统媒专门在这么在乱丢消息，因为他说什么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幻象，这跟幻象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齁、这个法国的军舰在2019年就有一艘蒲月号，他就刻意的走中国的领海，甚至穿过领海。当时中国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任国强还出来抗议说，法国你侵犯中国的领土。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法国的军舰国防部门他是头脑很清楚的，不像马克龙一样头脑不太清楚，受到这个习近平的收买。所以这个领导人就看得出来了，就是说你头脑不清楚的，那头脑不清楚的当然就会被中国所利用啊，所以你自己的立场会摇摆啊。你马克龙一会摇摆说，哎，我要去挺乌克兰，结果你看跟泽伦斯基报的时候，泽伦斯基根本就不想理他嘛，对不对？那个画面以前大家都看过嘛。所以这种头脑不清楚的，你当总统的话，就会沦落现在被全世界骂的下场。我要讲的是国民党，不是在讲马克龙。为什么这么讲？马克 谁头脑不清楚啊？ 对，国民党内部的这几个人头脑到底清不清楚？你自己看了，我不管是谁出现了、啊、哈。现在大家看起来说好像侯友宜啊，但是未来有可能朱立伦啊。那现在这个什么？ 郭台铭被丢包嘛？ 我不管怎么样，这三个人来讲，头脑都不清不楚吧？对不对？你会不会跟马克龙一样？然后到时候下戏下井，整个全世界来讲都在骂马克龙的时候，以后你国民党如果真的有机会让你当政的时候，你真的讲得出这样的话出来吗？就是说，人家的头脑很清楚，就是像波兰总理。波兰总理就是头脑非常清楚，他知道说自己的危机在哪里，自己国家的定位在哪里。那你不清不楚的话，你像我不讨论赖清德的原因，是因为赖清德已经非常清楚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但是国民党来讲的话，乱七八糟。现在来讲，你的内部的两岸政策的路线在哪里？谁要讲，谁讲了算？ 对， 到处乱七八糟。因为我能讲说，你讲了一人一个吹一把号嘛，郭台铭自己讲自己的，然后侯友宜自己讲自己的，朱立伦自己讲自己的，那。到底你国民党政策是什么？你要拿九二共识吗？那九二共识又被人家表光了嘛，被中共两岸同属一中嘛，中共没有所谓的各表空间嘛。马英九去的时候支支吾吾，一会说中华民国，然后又没办法去跟对岸直接讲这个九二共识的实质内涵，让对岸能够亲口讲出来说他也承认中华民国，没有嘛。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然后他要当然又见不到这个像至少王沪宁以上的这样一个国籍的官员，所以啊，整体来讲的话，国民党内部是一团乱，在这个部分是一团乱。那乱的情况之下，谁出现，他的两岸政策可能也是一团乱。那但如果以后真的有机会当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台湾的总统的话，那这时候呢，哎，你发现一件事情，他可能会跟马克文一样被全世界看扁骂翻，那这个台湾的面子会放在哪里？所以大家所有选民要好好的仔细来投2024年这张选票。 好，所以请教一下任俊哥哦，你看对中国来讲，会不会觉得哎？你头脑不够清楚，那很好啊，我们才比较好操控嘛，对不对？你看现在侯友宜两岸论述不清楚，那至少郭台铭他还讲了一个政治跟经济不可分，然后也还有办法去见一些经济学者、经济专家之类的。 是。 那赖副总统呢说台湾不能缺席全球新产业的供应链，包括对中国论述清楚、产业链清楚，那现在到底会不会不清楚，对中国来讲是越好呢？ 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你就算讲得再清楚， 他也给你模糊， 哎，他也不会理你嘛，因为他就只想要你讲的是你讲的，他只想要你听他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两岸里面最没有办法有共识的地方。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对于整个台湾定位的定位，或者对于两岸整个的局势的定位，我们不是要说给老共听啦，我说实话，因为我讲了他也不鸟我嘛，他就只希望我要听从他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论述上面，其实第一个当然是讲给我们的国人听。这个讲给国人听的意思是说，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不管是哪一个台面参选人，他对于两岸未来的态度是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是要讲给谁听，你知道，讲给国际听。因为我如果不讲给国际听，我怎么让别人知道我在两岸里面我不是像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是在讲说挑衅的是台湾嘛，中国大陆不断的用他的力量跟他的盟邦讲说，哎，你要跟我做邦交国，那你就只能不好意思哦，你只能选我，不能够有台湾哦。所以我们这些论述基本上是要讲给这两个对象听。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您刚特别提到说台面上的几个政治人物，像赖清德现在对于统独的部分也做了他的定调。当然他认为台湾没有统独论，我认为这个其实在这个民进党的那个党章里面很早就已经去修正过了，而且老实讲，我不认为这会有争议啦，就是在统跟独的这两个字上面一直争议，就像国民党一直说不要搞台独，不要搞独，我真的有时候真的很觉得，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嘛，啊，你都卖酸总统的恶啊，你卖酸总统，你都表示用具体行动表达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我们没有独立，我们没有主权， 没有总统， 我们没有办法呢行使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卖酸总统，这就是最具体的呼应老共嘛，或者最具体的强调你没有要独的这件事嘛。因为对于老共来说，台湾或中华民国名称不重要，因为他认为这两个都不应该存在，所以他不愿意承认我们有总统，不是吗？马英九去的时候，哇，敲锣打鼓，哦，我是前总统，我是前总统。结果去到那边，不好，马先生，我很满意。他也是这样啊。所以当今天一直在那个什么什么台独或者是独的这件事情做文章的时候，赖清德的那个论述能不能说服其他人，我不知道。但最少他要清楚的告诉大家讲说，我对于台湾的定调在这里。我们回来看侯友宜有没有定调？有。 呵呵，做代志。 还有那个什么， 三 D 还有一个三 D， 还有一个三 D， 三 D， 还有一个三 D， 它最重要的两岸是三 D 啊， 对，三 D， 我真的， 我们都被他搞混了， 我真的背不起来，对不起，我刚正想 Google 一下，就是那个三 D， 他马上有国民党说，哇，你看连任这好棒哦，侯友宜的两岸论述出现了。如果侯友宜那个三 D， 因为他各四个字了啊，那12个字就可以解决两岸纷争。马英九你白去大陆了，你搞了这么久比不上侯友宜贼处的来，对啊，你半围攻傻顾的十二个字就解决掉了，你觉得可能合理吗？ 哦，你问一下委员看他记不记得三 D 原则什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他在 Google。 照片呢？朱立伦跟美国联邦参议员何文来此番畅谈美中台关系，但要请教委员，人家关心的是中国的挑衅行动啊，这一餐饭朱立伦不会吃的眼油改油吗？ 不会啦，这个国民党跟所谓的美国的这个联邦众议院的这个议员，好彼此的这个见面啊。但我要在讲这议题之前，我先讲这个深化民主、强化国防。 Google 完了是不是？你不要再问这一分钟了。 国民党三 D， 但我要去解释一件事情哈，侯友宜这三 D 哈，其实他自己本人从来就没有讲过，他在这几个文字有在他讲到说可能国际关系或两岸关系的时候有提到这概念，但后来就有人把他说，哎、欸，这都有 D K 把他这个就英文字母 D 开头，就说哦，侯友宜的三 D 战的策略，他出来之后，我心中第一个想法是说。不对啊！啊，我们朱立伦才说二 D， 那你干嘛要基于他的基础上？你应该提出你的自己的道路嘛？那你基于他二 D 的基础上变三 D， 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问侯友宜团队啊，他们说其实他并没有提所谓的，并没有把这个东西把它概念化成所谓什么三 D 原则啦。那当然现在大家讨论，我觉得不能代表说他整体的对外关系的一个道路跟原则哦。那回到国民党这部分，当然昨天包含朱立伦有跟这个何文他们去做所谓参叙的时候，他其实当然有讲到说，那个除了这个美国跟台湾之间关系之外，那当然还有讲到说国民党在两岸关系扮演的一个角色啊，觉得说扮演沟通的一个角色。但其实当然是说国民党立场一直是希望说两岸有沟通的这样一个管道。但的确在民进党现在主政时期的情况之下，包含马英九刚刚看到那个影片嘛，马英九去中国大陆任何的形式的沟通管道，你在对岸大陆的时候很容易被他们拿去做大内宣或大外宣的一个影片跟工具。那回过头来，然后这个台湾 麦提啊， 对，没有，但是他的使命会认为说要去建立一个所谓的一个管道，来降低两岸的敌意。 好，我以为那个委员看不起朱立伦，不想回答这一题嘞。卓冠廷， 好了，我先讲啊，朱立伦我觉得有点文不对题啊。何文，你要先知道他为什么会来，他是参议员，他来的最主要目的是他要告诉台湾说，以他的立场来讲，因为他是拨款委员会的委员，所有的这一些军售的物资，希望能够如期如实的送到台湾手上。我们知道，因为俄乌战争嘛，全世界的国防的军用品都受到了排程的影响。对于台湾来讲，台海情势中国在不停的扩张当中，当然要想想看怎么样能够帮忙台湾来抵挡中国嘛。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加强台湾的国防能力。哎，这是来谈的主题耶。大家知道朱立伦在跟这位参议员的会谈会面过程当中，他谈了什么吗？重点哦。后来的新闻讲说，哎，国民党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我国政府对岸没有沟通管道的情况之下，我们很认真的在台商面对问题的时候，国民党挺身而出跟陆方沟通协调。天哪，你见了一个美国的参议员，你还打现在中华民国政府一巴掌，而且跟他在吹牛的最重要的重点是讲，你看我们现在跟陆方沟通，我们有照顾我们的台商，哎，啊，人家是要来想说我们怎么倾听合作，加强台湾的国防能力，面对中共在台海造成的紧张局势，我们要怎么解决？结果他在那边吹牛，讲说。